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刻舟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刻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39集，两人紧紧抱在一起，夏九家一接触那个熟悉的东西还没怎么样呢，便忍不住哼哼。这就已经不行了吗？沈西说着床上的 dirty talk。 东宝你好骚啊，骚死了。没有想到夏九家的自尊心强，不喜欢听，伸出白皙好看的脚丫抵住沈西两块胸肌中间的位置，一蹬把沈西给踹到床的下半截去了。 说谁骚呢，滚蛋，这有什么不行的呀。 沈西一看不好，急忙爬回搂着夏九家的腰道歉。 哎，说我自己呢，我是天字第一大骚货，地球第一大骚货，行吗？千万别说今晚不做，都憋了一个月了。 夏九家又觉得好笑。 航空航天专家先生讲话好像还挺严谨，那意思是出地球就没事了呗。 沈西用唇拱着亲吻对方的脸颊。 没有没有，还是宇宙第一的大骚货，盖章，谁都别想跟我抢。 无语。夏九家本也没有当真生气，这会儿更是没了一点脾气，重新躺下。一夜过去，到早上两人抱着说情话时，沈西才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情。 对了，东儿中的六班打算7月5号聚会，毕业16年，他们说是杨过小龙女再重逢的时间。你想回 CC 吗？ 回。买机票吧，好久没有见到安仲那群人了。 好。沈西捞过手机在微信群里回复。 我和夏九家也参加。 回 CC 老家以前，沈西倏地忏悔过去，并对夏九家说， 在聚会上我想道歉，上学那时候我不应该鄙视特别努力学习却还分数不高的同学们。哎，年少轻狂，现在知道自己有错。大家不一样，有的人擅长做这个，有的人擅长做那个，只是我没有办法发现他们的闪光点。 夏九家忙拼命阻止。 别，千万别道歉，你这番话比直接嘲笑成绩不好还要气人呢。 为啥？沈西不懂，根本意识不到刚才的话只是把你成绩不好换成了你啥都不好而已。7月6号，夏季已至，阳光针尖一般的扎在人的身上，道路两旁树木翠绿而且浓郁，阳光在树叶里面横冲直撞，搜寻出口，挣扎着洒下白白亮亮的星星点点。上午参加学校参观的一共有20几人，夏九家与沈西回 CC 时间较晚，赶到R中时同班同学已经进门，他们俩打安仲的电话，最后在寝室楼前与众人会合。旧时朋友一见他俩便夸张地招呼起来， 哟，名人来了啊，名人来了。 等下可得合影几张啊。 夏九家与沈西也和他们拥抱。一级一级拾阶而上，当年新建的楼早已斑斑驳驳，年轻的孩子们叫嚷跑跳打闹，看到呼啦啦的涌入了十来个人都是一惊。 你们找谁啊？ 夏九家笑，想起那句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从 CC 到北京，再到纽约，再回北京，他已漂泊了16年，远离亲人朋友和熟悉的一切。如今知道这句诗，真是又悲又伤。也有几个学生见到夏九家，开始叫：“ 夏九家，夏九家，那个主持人啊！” 夏九家在 BTV 里工作，有些节目比较有名，网上到处都是，被认出来并不稀奇。虽然出了北京，也并没有到人尽皆知的程度。行至3楼，沈西在338寝室门前稳稳站定。他仰头看着门上338的数字，思绪飞回好多年前。那时宿舍好像旅馆，每天10点才回，如今记忆却是纷至沓来。他抬手敲敲门，把6班的人吓了一跳。 沈哥，你要干嘛？ 进去看看。 不太好吧？ 这有什么的？ 说话之间，一个男生过来开门，五官年轻，身材修长。 请问？ 沈西双手插兜，气势惊人。 哎，我们都是2017届的，同学聚会，旧地重游。我当年住这个屋，想再看看，行吗？ 说着，伸手一指屋里，对方一脸懵逼。 行。 沈西拉着酒家进屋，周之谷也跟着钻入。书桌和床竟然未变，只是透出一股沧桑。沈西站在靠门床前，2-3分钟都没有动弹。他曾在这里为了拿第一，夜夜学到凌晨3点，还玩过情趣骰子，并拥有了他的初吻。也曾在地震摇曳那2-3天把夏九家抱在怀里，撩起上衣，褪掉裤子，被少年人的情欲撕扯。可如今，床上、桌上已经摆满了别人的物品，书、本、水、香皂、牙刷、衣服、袜子，不一样了。有个学生因为高考选了政治，认出沈西沈总，伸手指着。不敢确定，不想乱叫。沈西没有回答，周之谷却认了。 对，沈西，祝融总社，以前住这儿。 哇！ 在寝室的3个男生互相对望，有些兴奋。 行了，谢谢。 沈西假笑，颔首，拔脚就要离开。 别！ 夏九家制止住他，掏出手机。 站在那儿拍张照片，就地重游挺有意思。 沈西想想回应：“哎，那你也过来，周之谷拍。”于是夏九家便坐在通往床铺的楼梯上，微微倾身探头。沈西站在旁边，拍了与16年前相同位置、相同姿势的一张照片。出来，再到盥洗室、洗手间、浴室。大家发现浴室变了，里面是一个个隔间，再也不能光着屁股一起聊天了。沈西想起当年自己几次遇到洞都是血液沸腾，并且浑身燥热，一边背诵课文一边冲冷水澡。他还脱队跑到最里面的厕所逛了逛，看了看水晶皮洞，曾经在这儿教他打拳。6班同学又到高一的教学楼、高二的教学楼、食堂、实验楼、图书馆等地转了一圈，拍照发到班级群里，给有时不能来或者纯粹不想来的同学们聊天讨论。中午他们就在学校附近吃了一顿饭。 小市场不再是小市场，马路宽了，也干净了。不过两旁还有堆满各种餐厅，他们选了一家凯旋澳门豆捞，沈西请客，经理是一个干练的妹子，边打账单边问沈西： 您对凯旋还满意吗？有什么意见吗？ 沈西随口每日一皮： 我建议你打折。 没有想到经理居然一口答应： 行，给你九折。 说着在电脑里添加了折扣，重新打出收据来： 能，一共4500。 沈西嘴角一勾，眼睛带笑： 哎呦，谢了啊。 到包间前，夏九家说： 胡乱放电啊。 冤枉啊，那也叫放电啊。 当然。 懂。 沈西转身，忽然将左手五指插入对方发间，稍一用力，让夏九家看着自己，手又顺势下滑，手掌抹过脸颊，轻轻捧着下颌，棕色眼珠一眨不眨，牢牢锁着夏九家的。凑近了，鼻尖只隔2-3厘米，声音性感，吐着气息： 东宝，他算什么呀？你才是我的命。 即使已经一起出来18年，夏九家也心脏猛跳，一下一下的冲击喉咙，又出不来，撞得嗓子都疼，沙哑着声音： 别闹。 沈西直起腰： 这个才叫放电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